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九十八点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听听看，你够年轻吗？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九八六福利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北京时间的17:0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九八二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 哎，这个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进行一个实时互动。 对，这个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易直播的平台，在这个微博上搜索活力982，然后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下面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 对，还可以给我们刷礼物。 最要紧的是刷礼物，是吧？ 最主要的是可以刷礼物啊。然后同时也要跟您说一下，这个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6月26日当天呢，北京青年广播会举行这个随手拍 FM 98.2赢限量版明星 T 恤活动。只要您拍下您当时正在收听 FM 98.2的照片，并且发送微博并艾特活力982数字982啊，就有机会获得北京青年广播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 对，这个在6月26日当天呢，更多精彩的活动，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这个982魔力工厂啊。这个同时呢，现在的视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观看。 对，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已经我们的老朋友乐活派雨涵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 嗯， 大家可以在微博上搜索活力982数字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两个了。 对的对的。 今天这个雨基本上是下了一整天哈。 对，好像是从早上。 你来的时候还下雨吗？ 来的时候下，一直在下。 还下哈，对，我来的时候也是，基本上被淋成落汤鸡了。这两天网上一直在说，就是传这个京津冀会有特大暴雨啊， 对， 然后也有， 但是 对， 好像也没看到有多太特大。 也没有这么大，对，但是好像是会一直下下去，所以也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出行安全。 嗯， 如果您有前往这个山区的计划呢，更要注意这个什么泥石流啊之类的。 对，泥石流、山洪灾害，嗯， 最好这个时段还是把这个计划取消掉啊。 嗯 嗯， 然后你要是有急事出行的话呢，尽量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这样还不会对你的出行造成太大的影响，而且还会很方便很便捷。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对， 那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今天是周四，老样子，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个金曲奖。不对，今天不应该是回顾了哈， 这个是最新的金曲奖。 对对，应该是聊这个最新的金曲奖。28届 界金曲奖颁奖典礼呢，也就会在这周六是吧？6月24号 。对，6月24号 晚上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那前几期我们的节目也和大家一起回顾了一下这个历届金曲奖的获奖歌曲以及一些非常知名的歌手。然后上周开始，我们是和大家一起聊了一下这个28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单曲奖的提名。 对。 那我们今天应该算是28届金曲奖颁奖之前的最后 一期金曲奖的节目。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入围第2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女歌手的几位歌手和他们的这个作品。 一起聊了这几个男神女神他们的事儿。 对，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说，斯农小仙女曼斯男大作家。 什么叫曼斯男 是什么东西？ 我不太明白 这 个 台词。你这几天在节目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这几天什么都没有说。 好吧，那乐活派雨涵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叫大作曼斯男。好吧， 曼斯男。 对，其实之前我们在每期节目其实是这个男女歌手是分开来给大家介绍的。 对对对。 但是今天我们把男女歌手放到 掺和到一块儿了。 对。你猜猜为什么？ 你猜我猜你猜不猜？ 我猜你猜你不猜？ 我 猜。好吧， 好了， 我跟大家说， 不要再扯了。 因为刚才也说了嘛，这个24号晚上就是举行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了，所以我们的时间好像不太够了。 所以就把这个男生啊，这个 男 歌 手 跟女 歌 手掺和到一块儿了啊。 而且上周我们也上周不是你跟我搭档，上周我跟腾哥我们两个也是跟大家一起介绍了这个最佳年度单曲。那在这个最佳年度单曲奖和这个最佳国语男女歌手的获奖者，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几个重合的，比如说像 周杰伦 、对，还有林宥嘉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就给把这个最佳男歌手和最佳女歌手掺和到一块儿去了。 对，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最后一期节目啊，这个马上就要颁发的这个6月24号在台北小巨蛋颁发的这个第28届金曲奖啊，最后这些人看看这些人到底是谁，还听听他们的歌。 乐活派女孩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从漫画中 走 出 的 男 子 （ 括号 男 神括号 B） 就是曼斯男。 哦，原来是这样啊！ 哇， 括号不是漫画中的括号中走出的男神？ 为什么 漫画中走出的男神？ 为什么说从漫画中走出的男神呢？ 啊、他像哪个漫画？海贼王吗？ 啊、 就是画风很奇怪的 那种漫画是吗？ 可能是。 可以的。 那我们就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看一下我们到底选出了哪五位男神女神来放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一起来看一下。 第28届台湾金曲奖入围男女歌手，第五名葛仲珊，《皇后区的皇后》。 我不是你偶像，我是你偶像的偶像。 我天真，让我看到你。 别想来跟我斗，或假装跟我熟，没钱就没有空，不只是纯艺人，我是个生意人，未来的目的就是努力，不是混一混。 第四名艾怡良，我们的总和。 尽量删去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你先睡去。 第三名魏如萱，你呀你呀。 第二名方大同《悟空》。 在每一回能被全都一样，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个接连修炼，比下破布的天气是二遍，怎么办让我给我我要念，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他的命。我有个接连修炼，比下破布的天气是二遍，怎么办结果没我我要念，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他的命。 第一名郭顶水星记。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担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有时我觉得至少可以。 又把大佐吓了一跳， 乖乖，我的耳朵呀！ 淡定淡定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大家一定可以就是在微博上搜索这个活力酒吧去看一下，因为这个大佐的表情真的是， 我的画风其实是这个节目的一大特点。 对对对对对，然后刚才乐活派雨涵不是也说了吗？你是这个二次元男神，对，从漫画到。 其实我不太明白这个二次元男神是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到底这个是说我长得怎么样？ 你就当是在夸你。 然后谢谢这个乐活派雨涵，谢谢，非常开心。 乐活派雨涵问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没发生什么，就是我推的有点狠。 对，就是每次跟思农做这个音乐类节目的时候，他都是我在深情的体验这首歌曲的时候，然后就比如说刚一首慢歌，刚最后一首是郭顶的《 水星 记》， 对， 一首慢歌，一首非常有情感的歌曲，然后正在慢条斯理的享受当中， 正在回味的时候， 正在回味当中，然后思农姐一下就来了一首， 突然被我一个 DJ 嗨曲儿，对 ，DJ 嗨曲儿给带回到现实。 Put your hands up。就是这个样子吧。 对对对对对。那刚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榜单，然后给大家选出了五位28届金曲奖获得提名的最佳国语男女歌手。 对。 那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总的这个名单吧。对，因为我们今天只选出来了 五位 嘛。 对。 首先是这个最佳国语 女歌 手 奖。 大佐你来介绍一下女歌手 啊，这个厉害了啊，这个有。入围的有这个艾怡良啊，说艾怡良， 对，他这个说艾怡良是他的这个全新的专辑， 一个专辑，然后这个歌曲名称是还是想念，然后还有这个魏如萱，好吧，这个你来说吧， 我来说，那入围我们这个最佳女歌手的呢，有艾怡良，还有佳佳，还是想念是佳佳的专辑啊， 哦，对不起， 还有这个魏如萱，她的专辑叫《末路狂花》，还有卢凯彤，以及杨乃文和葛仲珊，是我们今天今年28届金曲奖入围的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六个女歌手，然后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来，这位你 男歌手这个我还是认识的。 你 刚让我介绍女歌手，我只是知道她是个很漂亮的美女，我其他的不太了解。 来来来， 对，这个获得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入围的有这个周杰伦啊，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还有方大同《GTW 西游记》以及这个郭顶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还有卢广仲的第5张创作专辑《What a Flock》。没读错吧？ 没读错、 还有这个林宥嘉的今日营业中，以及黄志明的亚洲通车，还有大只的硬。 以上呢就是啊18届金曲奖入围的最佳男女歌手奖。刚才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也说了，我喜欢方大同的这张《悟空》，最喜欢《味道》那首歌是方大同的味道。但是我们今天并没有给你准备《味道》这首歌， 今天给你准备的是方大同的另外一首歌。 对对对，其实这首歌也算是方大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吧，因为专辑名叫《西游记》嘛，对吧？ 对， 提到《西游记》，你怎么能不想到悟空呢？是不是？ 我以为你说提到《西游记》要想到这个是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对，提到《西游记》，我们就一定会想到这个悟空呢。方大同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有一首原创歌曲叫做《 悟 空》。那我们就先来给大 家，先来听一下来自方大同的《悟空》。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惹了报应，惹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也不牵连修理，比上破破的人其实耳鬓，怎么反正我灵魂不要念，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否在的命，我也不牵连修理，比上破破的人其实耳鬓，怎么反正我灵魂不要念，今天遇上我的事是不要太在意，我的何方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又会接点修理，比上破破的人其实耳鬓，怎么反正我灵魂不要念，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复杂的命，我又会接点修理，比上破破的人其实耳鬓，怎么反正我灵魂不要念，今天遇上我的事是不要太在意，每一集都看过，每一部都很不错，都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几句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但是刚从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他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八度空间的歌， 刚听到的是来自 方大 同 的 《 悟 空》。嗯，哎，为了让大佐不要被这个， 然后直接把这个背景音乐拉没了， 把这个背景音乐给拉没了啊！ 这个乐活派雨涵说今天不要太兴奋，然后超时要今天我们俩都不太兴奋，其实我们俩都挺兴奋的， 因为我今天还在发烧， 对， 所以我现在 两个带病过来主持节目， 对，我们两个都是带病过来主持节目。然后刚才王论论说想看 MV。就不给你看， 就不给你看，刷点礼物就给你看了啊！ 对，刷点礼物就给你看。乐活派雨涵说取关我的论论哥来了，那你们两个聊一下为什么取关这件事儿。 你们两个的这个恩怨情仇回忆录。 嗯，对。那说刚才 这首歌， 对，《悟空》呢是收录于方大同《GTW 西游记》这张专辑当中，是在2016年9月28日发行的专辑。 嗯、 这张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 20首歌 ，我觉得20首歌应该算 挺棒的了。 对， 而且应该是在专辑里边算收录歌曲数量挺多的一个， 比较多的。对。那在2017年呢，方大同也是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这个，不是获得，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和、 嗯、还有这个 最佳 国语男歌手奖。 对，没错。方大同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欧美那边， 他应该算是一个音乐天才。可以这么说， 他肯定是一个音乐天才，我觉得，因为他其实是从小生长在美国吧， 音乐世家， 好像对、嗯，而且他是生长在这个音乐世家，他应该是从3岁开始接触音乐，然后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经常会 弹钢琴 啊， 弹吉他呀、啊， 对，跟父亲在舞台上组一组乐队， 嗯、 对这个舞台表演也非常的有经验。方大同的父亲也是非常厉害，是在夏威夷的一家酒店做管理工作，然后他的母亲也是。在上海开创了一个英语教育中心。 嗯， 方大同他从小接触的教育其实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国外的教育。嗯， 对。那他14岁搬家到香港以后呢，是在上海读了5年小学。其实很多人在听这个方大同的歌，尤其是他自己作词的这个歌呢， 嗯、 其实可以感觉出来，他的词其实写的并不是很好。你有没有发现？ 嗯， 没关系，确实是 这个嘛，还是不要乱说了吧。 确实，方大同他对于这个歌词好像写的并不是很好，但是其实对于方大同来说，过分要求他的这个歌词没有意义。 嗯， 其实是因为方大同 毕竟是一个编曲那么厉害的， 对，他是更加注重于编曲这方面，可能也跟他从小受到这个西方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像欧美音乐也是比较注重编曲这方面嘛。 对、嗯， 而且人家我感觉方大同好像根本就不是太在乎这个歌词，他。 只要这个曲儿好听就行， 对， 随便唱什么啷个里个啷都可以，是吧？ 啷个里个啷可还行，你彭博的歌还乱入一发是吗？对，很多粉丝可能还对于这个方大同早期的一些歌曲，比如说这个《爱在》啊，《四人游》、《苏丽珍》这些歌会记忆犹新。那其实这些歌都是在林夕啊、周耀辉他们。亲自打造出来的这个方大同。不过方大同现在好像慢慢是逐步跳出去以前的这个格局了， 对，把原来那种老套，不能说老套子，就是那种传统固有的圈子慢慢他就出来了、 嗯、 就是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这种风格啊，这种音乐题材了。 对，这张专辑它也算是一个突破吧，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制作班底、 嗯、 还是从这个音乐风格来讲，好像更加的注重这个编曲，更加国际化了。 对、 嗯、 这个在它的这首《悟空》里，其实说到这个悟空啊，大家可能想到的有那么两首悟空， 嗯， 一首是戴荃的悟空，另外一首就是这个方大同的悟空。 对。 然后我还特别上网上搜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看看网友朋友们对这两首歌到底有什么认识啊，或者说更喜欢哪首歌、 嗯、 然后基本上在网上的都是50%/50%。 50%/50%， 嗯，就是一半一半，嗯、因为 这两首歌风格还是差距还蛮大。 对，你要看戴荃的、 嗯、 那首，就是戴荃的那首《悟空》，他唱的完全就是那种生活上的那种压力，然后一下就能唱到人心坎儿里， 对， 那种感觉就是很很有新意的那种感觉，那首歌。 嗯、 然后再听方大同这首《悟空》呢，就是。嗯，他这个词加曲都是那种 R&B 格式的、 嗯、对， 然后而且国外的曲风非常的严重。 就是 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严重，反正就是那种，对对，就是那种纯国外的飓风、嗯。然后他还请到了，是好像是纽约的一个合唱团吧、 嗯嗯， 加入到他的这首曲子的制作当中。 对，可以说是一个大制作、大手笔的一个歌曲。 嗯、对、 嗯， 而且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些音乐制作人啊，肯自己花钱，肯自己花重金。你要想他请到的可是一个纽约的非常出名的一个合唱团、 嗯， 就自己花钱，然后自己做 MV， 他肯花重金，这样的音乐人现在在这个音乐圈里边已经挺少的了。 对对对、嗯，那说完这个方大同的《悟空》呢，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了。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是来自艾怡良的《 我们的总和 》。对，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艾怡良这首歌。那有可能在歌曲播放当中呢，会被那个半点的片花打断，所以小朋友们包容一下哈、 嗯。 那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艾怡良的《我们的总和》。 时而进展，时而退缩，谁丢出这个复杂无解的习题，纸篓里囤积许多错误，尝试睡去，习惯跟着表格前进，忘了翻页的空白也是片天地，有时糊涂也是种幸福，不药而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全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成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FM 98.2，年轻 不同凡响，抓紧打开我们的一直播平台，来看看在话筒背后的到底是谁啊？ 对， 这个刚刚说话的声音，大家可能听了能有20多年了， 对，差不多， 对对对对， 是我们的这个， 就不要告诉你们是谁了啊，你们自己来猜一猜， 男神，一位男神，大家猜一猜刚刚这个片花里面是谁哈？ 嗯， 然后刚才在我们放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好像还挺热闹。 嗯，对， 我怕雨涵先是安慰一下我们俩， 吃药 说让我们 两个 按时吃药。对，然后下面那个李太阳说，乐活上个节目说过，小心死于话多。 哇。 什么情况、 这个、 你们两个刚才发生了什么？ 二位各自安好，都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啊， 对对对， 不要在这个下面打架，处于一个这个和平安稳的状态。嗯， 对，刚刚我们给大家听到的是这个来自艾怡良的我们的总和。 嗯嗯，这首歌呢是由艾怡良作词作曲，同样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就是、 嗯、 制作人加演唱人。 对， 合二为一的全才、 嗯、 啊！然后这首歌曲呢，收录于他的专辑《说爱怡良》中。 嗯， 这个是在2017年5月16日呢，爱怡良以该歌曲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以及这个最佳作曲人奖和最佳作词人奖。 反正我感觉就是该入围的奖他都入围了。 嗯，对， 嗯， 就是你看，这个最佳年度歌曲奖， 嗯、 还有。作词奖、作曲奖， 对对，作曲 还有这个女那个最佳女歌手奖。 嗯，最佳女歌手好像是 刚刚不是说到她 艾怡良， 好吧？ 一会儿去看一下。好，对，但艾怡良入围了，艾怡良入围了。 对，我记得艾怡良她是入围了这个最佳女歌手奖。 那等于她就是获得了四个 奖项 的提名。 嗯嗯、其实获得四个奖项，大家可以在历史上就是这个最佳金曲奖，四个奖或者四个奖往上的这个人们，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他们到底都是谁，那种巨星、 嗯、 基本上都是巨星人物的人。 天啊，周杰伦啊、然后包括远久一点的、 远久一点的张，对， 张信哲， 对对对， 然后对很多，还有包括以前的那个四大天王，他们都是获得过很多的提名。 嗯、 那艾怡良，刚刚大朵也说了，艾怡良是一个全能型的歌手， 嗯、 他也是1987年出生于中国台湾，是一个音乐创作人，而且他这个超高辨识度的嗓音，以及他这个比较跳脱框架的这个创作，总是带给听众们非常大的这个惊艳哈。 惊不惊喜？ 对，惊不惊喜？哈不哈啪？ 害怕可还行？ 对，哎，那个一直播上面说没有打架了，也许他是误会我了。那你们两个的事情私下去解决一下啊。 嗯、这个希望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要和睦相处啊。 嗯，那我们总和这首歌呢，艾怡良他在歌中描述的是一个女孩在夜里独自细数恋爱的过程，试图与女生的感性揣摩理科男生的逻辑， 嗯， 解开感情的习题，爱情的过程中试图找出 两个人之间的总和，等于伽马根号二加龙北龙特什么玩意儿那个东西， 贝塔对， 贝塔伽马阿尔法根号二等于总和，我们的总和。 对，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理科男嘛，我觉得理科男真的是挺可爱的。 为什么 一种理科男生，就因为就是跟他们说什么女生的一些小心理啊什么之类的、 啊、 他们永远不会 懂， 也不能说永远不会懂吧，就是有一部分理科男是这样的，但也有一部分理科男是非常 的就很懂 的。对，很懂的。你记不记得之前有过那个，就是网上有那种二维码， 校内大神 啊，校内大神。不是，我说里面有那个二维码 啊，然后那个二维码 扫出来 之后是一个我爱你，或者是我想约你到哪儿去那个。 对对对对对，所以理科男，其实理科男真的玩起浪漫来， 哇， 任何人都玩不住， 这个更厉害了啊。 对，我们怎么话题转得这么快？ 这怎么话题转到理科男上了？ 果然我知道，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每次节目都超时了。 嗯，因为 我们 话风转的，对，话风转得太快。 转话题，嗯， 这首我们的总和呢，这个编曲啊，这个一般的编曲它都会有那种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它这种编曲呢，都是有一个大的调音台， 对， 或者是这个鼓啊、琴呐、啊、吉他呀、啊、这个小提琴呐、啊，或者是二胡啊、唢呐呀、啊、喇叭，对对，就这些东西。 唢呐、喇叭， 开玩笑啊，就是这些东西，好多好多的乐器。但是这首我们的总和呢，它的编曲只有两把吉他的伴奏， 对， 非常的好。再加上这个艾怡良，他的歌声，他的那种娓娓道来的那种语气。安静的氛围就像一个小女孩独自在夜晚思考自己的爱情，思考自己的人生， 不懂我的心呢， 我都送她玫瑰花了，她为什么给我烧回点土豆种子来。 对对对，类似啊。嗯，而且这个艾怡良这首歌的 MV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哈。嗯，这个 MV 里面是有两位舞者， 对， 嗯，也不能说是裸身共舞，就是 那种艺术的裸身共舞， 对，比较艺术的那种裸身共舞。嗯，那演绎出来这个歌曲当中彼此的 感情的这种纠缠。 嗯， 大家喜欢的也可以去这个网上搜索一下这首艾怡良的《我们的总和》，他这个 MV 其实拍的挺有艺术风格的，他的艺术那种感觉非常大。嗯， 对，而且这个艾怡良他其实是美术生。 嗯， 啊， 对，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就是搞音乐 美术科班出身 的。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一个女孩。那在这个 MV 当中，导演也是特别安排她以一个画家的身份入镜。 嗯， 然后用这个人体画作为画像的主题，然后透过她的画笔表达出这个观察者的作画。 嗯， 此外不擅长舞蹈的艾怡良也是对于这个剧情中的跳舞 现代舞， 对，跳现代舞有一定的这个，好像是她好像是去私下去练了很多吧。 对对对， 在这个 MV当中，总之艾怡良呢，她是一个非常专心也非常努力的女歌手。 嗯， 那乐后派雨涵说艾怡良，我不百度都不知道是谁，还是超级偶像出道嘞。所以嘛， 对这个 多听我们的节目就能 就能 收获到 知道好多的东西。 对，我们是一个长知识的节目。 对，你看，虽然是一个音乐类的节目，你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知道怎么追姑娘，知道怎么追男生，对不对？ 对对对，知道怎么把姑娘的心怎么撩。那个理科男的心， 怎么撩到理科男的心？ 对对对 对, 对、 啊。刚刚给您推荐的是这首来自这个艾怡良的《我们的总和》，接下来的是一首同样是这个入围26届金曲奖，28届金曲奖的这个入围歌手，来自魏如萱的《你呀你呀》，一起来听一下。 来自魏如萱的你呀、啊、你呀、啊。其实最开始我以为这首歌这个你呀、啊、你呀、啊、是另外一首歌曲，就是另一个、嗯、就是一个就是情绪非常欢快的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有一首歌我忘记了，我的这个中华曲库的脑子今天有点宕机。 对，我们两个今天 想不起来了， 有 一点 宕机啊、嗯、对，身体原因， 对， 大家 多 多包涵、嗯、 多 多 包涵，今天两个曲库这个搜索不出来音乐了啊。 对 这首你呀、啊、你呀、啊、呢是来自魏如萱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这个由魏如萱自己填词谱曲，然后收录在这个她的2016双十一发行的专辑《末路狂欢》当中。 提到双十一怎么这么激动啊？ 因为过生日呀。 哦，你是双十一的生日啊？ 嗯，对， 哦、 每次我都要在节目里边说。 好了，不查你了，不查你了。你是优质单身帅哥嘛？对不对？优质单身帅哥。 末路狂花当中啊， 对， 这个2017年的5月16号呢，该曲入围了第28届的台湾金曲奖年度歌曲奖，非常棒的一首歌。 同样也是魏如萱获得了今年28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的提名。提到这个魏如萱，其实我之前很喜欢她，有一首歌叫《香格里拉》，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反正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如果要是放上歌曲的话，我应该是听过，但是要是单听这个词儿、名字的话，应该是还是想不起来它的旋律。 那你有没有听过那首歌？就是、也是用香格里拉的歌曲。并不是这首歌啊。那个你回去可以查一下，除了这个香格里拉以外、还有一首歌是用这个香格里拉的曲子，然后去翻唱那首歌。我给你念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啊，听好了，这首歌叫我喜欢你胜过削好的水果、周末的零食、延后的死线、冰镇西瓜正中间那一口肆无忌惮的赖床和空调房里盖棉被的感觉，但我就是不敢告诉你。回去搜一下。 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我不想再说一遍了，好烦。 来给我看看，我来说一遍。 来给你看一下，来让大佐说一遍。 大家记住了 啊，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喜欢你胜过削好的水果、周末的零食、延后的死线、冰镇西瓜正中间那一口肆无忌惮的赖床和空调房里盖棉被的感觉，但是我就不告诉你。 哇、鼓掌 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 诉 你， 这什么歌啊？这是 就不告诉你。 这首歌 说回这个魏如萱好吗？ 好，说回魏如萱， 我又岔开话题了。 这首歌呢，你啊你啊，是收集在这个魏如萱刚刚也是说了2016年。2016年11月11号推出的，对、这张第5张的个人专辑《末路狂花》当中，这首歌呢是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如果大家刚刚仔细听的话，可以听到它里边不仅仅有这个国语，还有闽南语，还有一小段他自己编造的这个外星语，就是 对，就 那种东西，对、就是听到的歌词基本上是这四个字组成的啊，这个一为 对，就是这四个字组成的。 对， 所以说这首歌它是一个听起来非常有趣，但是也非常有魅力的一首歌，而且很多听众都能引起共鸣。这首歌， 那 魏如萱她用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写出这首，听起来有一些口语化，有一些日常，但是也很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 对，而且很温暖，就是它的那种旋律，再加上它里边的那种歌词，就很平常化的那种歌词，所有人都能听懂他唱的是什么意思那种。 对， 再加上那种旋律，就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对，而且加上了这个外星语。我们92回力榜好像定位 是，对，就是一个外星， 就是、一个外星来的。 我们就是那个星人的人。 对，我们干脆把这个歌 作为 我们的那个 作为榜歌是吗？ 对，作为我们的节目歌。 算了， 唱的是忐忑好吗？说完这个魏如萱，我们刚刚给大家已经是介绍了3首歌，然后其中有2个是女歌手，一个是男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 男歌手， 对，获得今年金曲奖提名的男歌手郭顶。那我们就来听一下郭顶的这首《 水星记》。 张眉与你眼睛，银河有几个 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 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 嗯 啊，这个之前咱们也是在节目里边说过郭顶这个人。 对，提到郭顶，可能之前有很多人不熟悉他，但是提到郭顶经常给写歌的一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薛之谦。 对 对，啊，又提到薛之谦， 又提到薛之谦了。每期节目都会提到薛之谦，只要是跟 每期都会提到薛之谦， 只要是跟音乐有关的，对对对对，只要是跟音乐有关的，每期都会提到薛之谦跟李宗盛。 对对对，那《水星记》刚刚听到的是。水星记由郭顶作词作曲并演唱。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像比较火的都是那种就是创作型歌手。 对 对， 又会写词又会 作曲 又会唱歌，唱得还好听的。 对对对， 专业型的人才越来越多了，而且是集众多专于一身的人。 嗯，没错。那郭顶呢，他其实是11岁的时候就开始试着自己去哼一些旋律啊什么之类的，应该算是一个小天才吧。 对，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就会哼一些小旋律了。 那你现在还记得住吗？你有出专辑吗？你有写过什么 这个 动物世界啊小孩歌？ 郭顶呢也会把自己断断续续哼的这些录音啊这个放在自己的录音机里，然后到15岁的时候第一次创作出来了一首完整的歌。其实我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出专辑了，因为我当时没有一个录音机。 就是 怪你爸妈没有给你买录音机呗，毁了你这个 毁了我自己的音乐 梦 想， 毁了你这个音乐梦。 嗯， 嗯， 对。 那郭顶呢，他其实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就非常活力， 嗯， 然后不论是从这个处事的态度以及这个音乐理念都非常成熟的一个全方位的创作人。 嗯， 在他的专辑当中呢，其实大家可以听到各种音乐风格，比如说有这个抒情的 pop， 还 有 blues， 一些蓝调啊，还有轻摇滚等等， 还有 R&B 等等， 对，还有 R&B。水星界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来源于水星。那很多人都知道，水星它其实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 嗯， 但是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轨道，而且没有办法接近太阳，就有一种那种就是喜欢一个人永远 非伴， 对， 四离不离的 那种 感 觉。对，二十八届金曲奖当中，郭顶好像也是获得了很多奖项的提名，那， 嗯， 包括前一阵。我认识了一个那个环球音乐的朋友，环球音乐朋友也，我跟他说，我说二十六号来参加我们的开播典礼啊，他说不行不行，我们要去看郭顶，对，然后把我给拒绝了。不过没关系， 郭顶的戏力肯定比你大。 对，不过没关系，他不来，大家可以来嘛，对吧？ 嗯， 我们二十六号 是北京青年广播的盛大开播仪式，嗯，在当天的时间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魔力工厂”，然后下边有那个活动列表。大家可以自己点一下，然后看看到底有什么精彩的活动，反正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活动， 嗯， 还有小礼品相赠， 嗯，对。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7:5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首歌没有给大家放，所以我们今天就把最后一首歌曲 来当做今天节目的结尾，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葛仲山的皇后 区 的 皇 后，皇 后， 嗯， 那他也是入围今年的这个最佳国语女歌手的提名奖项，而且葛仲山也是 葛仲山是一个非常 回来的一个， 对，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饶舌的歌手，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皇后区的皇后》。 对，而且我们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那同时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我们 挑战 新歌 声。 谁的饶舌最有力，我的大大大大把米听，拿我词来当武器，后你以为我不见就代表有人带着听，很抱歉那是我正在起火，充满嘻哈味道回到老娘的帝国， Happy Baby 火随时换成百灵果，英文如果厉害那就一定很清楚，放心的记录看我技术一直进步，负面那些评估业我相信只是嫉妒，就躲在荧幕后面偷偷摸摸欺负，以为我怕你，但是真的我也并不想说我中文不强又怎样，你爱的歌手还是对我欣赏，却得了奖写歌给亚美唱，没我不是你偶像，我是你偶像的偶像，我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 hands up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 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们Hands up，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That's right， you know， 别想来跟我斗，或假装跟我熟，没钱就没有空。不只是纯艺人，我是个生意人，回来的目的就是努力，不是为一人。喜欢睡，习惯培养我的军队，对你利西亚怀疑历史上第一位，绝不是靠我父母给我任何机会，在银行里的钱是自己赚的薪水，想说我什么不懂得给我闭嘴，从小就独立从来没有必要听谁，就个性坚强边饶舌边唱，把整个环球音乐扛在我的肩上，我最不喜欢人家在我面前放屁，非是事实，连我废话都不相信，也只是 miss 中，你最好别给搞错，再来一些好货，回到我的宝座。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Hands up，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是死亡后期的皇后，皇后期的皇后，皇后期的皇后。Hands up，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Hands up，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期的皇后，皇后期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 Sounds good, feels good. And don't got a job. She pays the gas with all the change in her car.